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行在爱当中，那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二节，就这两节，今天我们就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二节，来。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行出爱，让真的世人可以看到我们就是爱你的，而且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蒙主你自己的喜悦。谢谢主耶稣，你也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那有一个调查，有一个社会啊，有一个社会在教会里面，就是说他有几个，有六个大项目，大概大项目说，哎，调查一下那些在教会来教会的人呢，尤其是新人呐，尤其是新人，他们来教会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动机呢？他们就选择这个教会，他们有什么样的动机哦？但这个调查不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可能选择基督徒丰收教会啊，他们就留在这里啊，所以有这样一个调查，差不多这里有这些百分比，先来看百分比比较小，百分比比较低的就表示什么？不是很重要吧？百分比比较最高的，那就是说表示，哎，在这个几个项目当中是最重要的。好像看3%的，3%就是说那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那就是我了，就是讲员冲着讲员来的才3%了。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也要刚强壮胆，才3%嘛，对不对？那8%呢，说这个教会的建筑物很漂亮啊，那个椅子很暖和啊，坐得很舒服，对不对？他们8%就选择留在那个教会，教会的 building 蛮漂亮的。好，12%呢，就是说他们我过去是路德会呀，我过去是浸信会啊，或者怎么样，他们搬家了，然后当然就去同样的那个一个宗派里面嘛，12%也是不算高嘛，不算高那18%。18%那是就是那个教会的地点教会地点就是 location 很方便了，走路就走到了，开车5分钟10分钟就到了但是才18%。好，那接下来两个我特别把它拿出来，21%还有37%21%来看一下，你也看一下，他说就是说在会众当中教会的会众当中，某些人就让他们很怎么样尊重什么人可以让其他人尊重当然这些人是大公无私，对啊，这些人过圣洁生活，就是这些人有好的一个品行，好的榜样嘛，对不对？当然就被尊重，这个教会里面这些人真的很棒很棒他们就愿意留下来。好，还有37%的呢，他说是什么？因为教会里有一些朋友对我有很好的照顾我有软弱的时候他们为我祷告我生病的时候他们就来看望我我没有这个，我的车子出问题坏掉，他们就给我一个 ride， 就是说他们得到教会弟兄姊妹一个很好的关怀。赚了多少？37%，所以37%是跟一个教会的关怀，跟教会就是说弟兄姊妹的爱心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如果没有爱心的话，没有活出爱，没有行在爱中的话，怎么去做关怀呢？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我在那里思考，37%的人假设这些人也没去关怀人家了但我这个是乱假设了我是那个有点数学的坏脑袋了，假设37%的人他们是等着接受被关怀，那要多少个人，剩下多少人去关怀他们的？我数学会做吗？ 对不对？一百减掉三十七，还剩下六十三，就是63%的人，他们愿意去关怀，他们愿意将耶稣基督的爱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分享给这些37%。假设37%都是等着了啊，所以呢，哦，所以哦，这个率还不错，就超过60%啊，所以需要超过60%的人起来行走。行在爱当中，将耶稣基督的爱可以分出去啊，可以分出去啊，是不是？好，哦，感谢主，哦，这些人一定是，哦，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啊，刚才啊，祷告会太重要了，主日学非常重要，小组非常重要，这些团契，在这些弟兄姊妹彼此的相处当中，神的爱就激励我们，以至于我们就充满爱，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改出去，是不是？哈利路亚。另外有一个报告蛮震撼的，很震撼的，我看了真的蛮伤心。他就是调查了，询问400个会友，为什么他们会离开教会哦？他们会离开教会，超过75%的人说呢，他说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人在意我有没有在这个教会，就是说他来不来，就是没人在意啊，没人在意啊，但是我很在意啊，声明一下，我很在意，我要来找你啊，中午我要来找到你，我要来跟你握手啊，我要向你问候啊，哦，你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很重要，不只是教会里面我们在意。上帝神在意你啊，但是这75%说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没有被在意，就是说就跟前面有关，没有人去关怀他们，没有领受到弟兄姊妹的一个爱，所以他们就 goodbye 离开了，他就逃走了。这一件事情也不奇怪，也一点不奇怪，在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跟提摩太就这样讲，提摩太后书3:1-2，当然后面还很长，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啊，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个到底是怎么样的危险呢？他就是说那个日子，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现在这个这个世代已经处在末后了吗？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专顾自己啊，就是英文叫Lovers of themselves， 就是他们只爱自己啊，他们不愿意去爱其他人，不愿意花上时间，花上精力，甚至花上金钱来爱其他人，他们贪爱钱财啊，都是为了自己啊，他们是自夸狂傲啊，哦，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正洁， 下面还有很多。所以第一个就讲到专顾自己，就是一个自私，就是一个自私，没有将神给他的爱来活出来， 来分出去，来造就，来关怀，来帮助其他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家人。所以我们为什么称啊，我都写丰收家人啊，我们是家人啊，在神的家当中我们是家人啊，当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怎么样啊，哦，我的女儿，啊，我这里有点东西我留着我自己吧，不给我女儿，不会嘛，对不对啊，哦，是啊，哦，所以到底在这个世代里面，到底在这个世代里面，谁要活出爱，谁要行在爱当中啊，到底是谁呢？那我们就从以弗所书5:1-2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谁会活出爱。第一，我们看到就是那些蒙神爱的儿女，这里讲到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然后后面还有像耶稣基督一样舍己，所以凭爱心行事就是我们行在爱当中嘛。所以这个前后需要什么？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神爱的儿女，那些已经领受神大爱的人了，等一下要讲。第二，就是神的效法者，他说要效法神啊，哦，那个效法，哦，imitate 的效法者，那原来的字根啊，跟那个就是 follow 啊，跟随啊，跟从啊，哦，跟是一样的，所以有些版本英文版本你就看，有些是 imitate， 有些是 follow，哦，中文是用效法， 就是那些神的效法者，神的跟随者啊，神的跟随者，这是第二哦，对不对啊？第一就是蒙神慈爱的那一群儿女，第二就是啊，神的效法者，神的跟从者。第三，他就讲到要像耶稣一样舍了自己，因为耶稣舍了他自己啊，对不对啊？作为那清香的祭献给神啊，就说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就是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当我们有这三个神的这样一个恩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行在爱中，一定会活出神的爱。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先来看一下，我们是蒙了慈爱啊，我们是蒙了慈爱。讲到我们蒙了慈爱啊，就是说我们是，我们神怎么爱我们 ？Dearly loved 的啊，就像我们爱小孩子一样，然后小孩子哇，多可爱啊，对不对？那我们的父神就差派耶稣基督嘛，对不对？来了，为我们而死，借助耶稣基督，让我们经历父神的爱。所以，当耶稣在跟门徒，他要快上十字架，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这个之前就是讲到我们要合一嘛，合一啊，就是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他耶稣跟爸爸天父在祷告啊，就是耶稣是父神所差来了，而且也知道。世人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啊，所以天父的爱他没有保留的，天父的爱没有打折扣的。天父怎么爱耶稣神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天父那一个大爱啊，超过高深的爱，也全部倾倒给我们，借助耶稣基督倾倒给我们了啊。所以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爱非常的重要，我们是蒙神慈爱的。而且耶稣说我爱你们了，耶稣跟这些门徒说，就跟我们说，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啊。所以耶稣爱我们就像天父爱他们一样，也没有折扣的。那我们怎么样领受，那我们怎么样知道，那我们怎么样活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后面他就讲到，他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当中。当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连结的时候呢，那个英文叫 abide in love， 就是说 abide in Jesus love， abide 就是一个连结嘛，啊，就是一个自己不知道是这样一个关系，而且要常常就是每时每刻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常在神的爱当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渴慕。常常我们没有好像感受到啊，知识上面知道啊，哦，神你爱我啊，耶稣你为我而死也洗了我的罪啊，对不对？我受洗归于耶稣，就当时好像从经历当中啊，还没有真正的进到神的爱当中，没有体会到神的爱在我的生活当中可以来经历的。很重要的一点，不是神的问题，神已经将那一个残酷高深的爱已经倾倒在我们中间，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而且为我们复活。我们要常在神的爱当中，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渴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渴慕？当我们明白，要明白耶稣基督爱的时候，经历他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诗人啊，就大卫所写的那一个那个 deer， 就是那个鹿，鹿跑得非常的饥渴啊，哦，很干啊，对不对？他要找那个水啊，就像那个鹿切莫吸水一样。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干渴的心啊，说耶稣我要来经历你啊，耶稣我要住在你的爱当中，耶稣我将你欢迎到我的生活当中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完全的交给你啊。有没有这样一个渴慕？弟兄姊妹，你可以思想一下，最近啊，你这个渴慕是增加了，你的渴慕还是跟过去一样，你的渴慕还是减少了？或者你说我爱神年前很渴慕啊，很火热，但是我跟你说爱神年前，不管爱神年前甚至上个星期我很渴慕，这已经成为历史啊。这个渴慕是每天要增加的，每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等候，来向他 进到他的心意里面。所以以至于我们不管环境怎么样啊，在诗篇六十三篇大家记得吗？就是什么时候念过啊？都没念过吗？诗篇六十三篇上星期念过哦，神啊，你是我的神啊，以至于大卫在那一个最被扫罗逼迫啊、追赶的时候啊，他在那一个旷野，那个非常的饥渴啊，哦，非常的枯干疲乏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想的是什么啊？上帝啊，给我一杯水多好，而且是冰过的那更好哦，或者是 ice cream， 哇，那更棒，是不是？哦，或者来一个西瓜，对不对？哦，但是大卫在那里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要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就是说：“神啊，赶快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常常去抓住他解决问题的源头啊，只是求那一件事情的结果，但是我没有要回到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的那一个主宰者耶稣那里啊，跟他一起经历啊，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渴慕，就是我们则渴慕耶稣基督。那世上的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个祝福，那这是短暂的，所以以至于那一个心腹，就是你跟我，就是在那里寻求追求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怎么跟耶稣说？他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啊。”哇，听起来很麻木，是不是？好，很麻木啊。耶稣怎么用嘴跟我亲口啊？这里讲到神要释放他的话语来安慰你，神要释放他的话语来刚强你，神要释放他的话语让你明白他的旨意，以至于你可以经过试炼，可以经过火跟水。这是神的能力。这也讲到当耶稣用口与我们亲嘴的时候，讲到是一个关系的，谁要跟你亲口啊？你如果没有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谁给你 kiss 啊？没有的，是不是？所以这讲到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最最重要。我们神所渴慕我们的就是我们跟他的那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好，就像蒙爱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跟父母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只需要耶稣，因为他的爱情，他的爱比酒更美啊。酒美不美？是美。酒是什么？就代表这个世界啊，这个比世界更美的事情啊。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当我们在那里渴慕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同在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的时候，那一个能力，那一个超越世上 这些美酒，世上所有一切好处，世上所有一切好像让你觉得很舒服的，超越所有这一切。所以这个是一个渴慕啊，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定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渴慕，这个是要住在爱里面第一个条件。第二要讲到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啊。当我们在渴慕的时候啊，耶稣来了没有？有没有来？耶稣来啊，耶稣来啊。当我们渴慕的时候，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关系，那我们就听到那耶稣啊，那个我的良人啊，他老远的声音，我就听到他的脚步啊，他穿山越岭而来啊，就像那羚羊一样。但是他在哪里？他站在他说我们的墙壁后面啊，在我们仓库那个仓林啊，这个格子啊，仓子的格子里面看我们啊。为什么看我们？为什么看我们？有办法？为什么看我们？今天耶稣也在看我们，今天神的儿子耶稣也在看我们，他在看我们那一个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愿意向他降服说：“神啊，我要来渴慕你。”那一颗心，他在看我们。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喜悦。但是不停留在这里，不停留在我们那一个渴慕，让耶稣基督老远的穿过那个山林，还很多的难处在你的生活当中啊，耶稣要跨越，而且耶稣要带领你跨越。但是 为什么耶稣他说在我们的墙后面呢、啊？那是我们的墙呢、啊，后面那一个墙，好像就像我们常常我们也祷告，神啊，你来光照我、啊，神啊，我渴慕你啊，神啊，我是要起来爱你啊，但是我们还是原地不动啊。那就是我们的墙啊，被我们过去的习惯，被我们过去的所谓的好像接受到的一些教导，或者不管什么样，成为阻挡我们愿意跨出去。当耶稣来的时候，我却萎缩了；当耶稣的恩膏降临在基督的丰收教会的时候，圣灵充满在这里的时候，我却萎缩了，我就躲起来了，我不愿意跨出去。跨出去是什么？代表跨出我们的那个墙，就是跨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就是我的安乐窝啊！弟兄姊妹，好像我讲得很激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一个顺服的心，没有愿意跨出我原来的 comfort zone 那个安乐窝，我们怎么与跟神一起同行呢？我们怎么跟耶稣一起同奔呢？我们怎么行出那一个爱？那一个爱不只是让我感受到我被爱，那一个爱不只是感受到我的问题被解决，那一个爱神要呼召我们跨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走出去的。我不知道你现在的难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拦阻是什么，但是耶稣在那里观看我们、啊、他说来呀，我的同在在这里，我的恩膏在这里，我的荣耀在这里。但是你要离开你原来的生活的习惯，你的生活的秩序要调整啊，弟兄姊妹，生活的秩序要调整啊，就是将耶稣基督放在第一呀、啊，这个才是我们的生活的秩序，才是我们正确的人生观啊，弟兄姊妹，这可能要花上代价的，要花上代价，可能在时间上面，可能在金钱上面，可能在我们的体力上面，就像张老师所讲的，体力上面花上代价的，跟神一起同奔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顺服。我相信耶稣已经在这里呼召基督的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那63%的，是超过63%，每一个弟兄姊妹要离开我们的那一个安乐窝，顺服，不管我们的灵命程度在哪里，但是2018年将是一个往上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啊，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好不好？这是一个真的顺服啊，不是我们讲的，嘴巴讲的。第三，我们要住在神的爱当中，当我们跟耶稣一起同行，跟他一起来奔那一个花跨山越岭啊，哦，为他来做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的大爱，来关怀弟兄姊妹，来祷告啊，来主日学哦，来小组。而且他这里讲到说，我们啊，住在常要住在神的爱当中，我们就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在我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不容他走啊，我要把他领到我的某家，领到我的内室，就是进到那一个隐秘处，那 secret place， 那一个隐秘处，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隐秘处，你的隐秘处，甚至进到你家庭的生活，进到你所有的生活的细节里面，让他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做主做王，这是完全的一个降服，这个要紧紧的抓住耶稣在任何的细节里面。过去啊，当我听到啊，那个啊有教会的姊妹啊，我们都称她为苦难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苦难的姊妹吗？啊，苦难的姊妹就是被她的先生欺负的嘛，叫苦难的姊妹的时候，我一听到这种事情，我就心里非常的愤怒啊，我就说，哎，艾米，你去跟那个姊妹说，跟那个什么弟兄啊，称为基督徒的弟兄还是这么的糟糕，在家里怎么欺负那个，跟他离婚解决问题，是不是？但是苦难的姊妹，那个苦难的姊妹，当他 尽到对耶稣的渴慕，愿意顺服耶稣，愿意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他跟他先生的这一个关系。那个先生已经有外遇了，那个口难的姊妹就说要跟这个先生说了，你那一个福利啊是多少的糟糕，你跟着他绝对绝对不要说倒霉啊，甚至你要死，你可能是就死在他手上了。那口难的姊妹抓住耶稣基督以后，耶稣掌权他在他每一个细节里面的时候，他完全的想耶稣的爱再一次在他生命里面说完全再给出去，给那一个悖逆的先生啊。先生开始回转，开始回家。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那苦难的姊妹愿意常常的住在神耶稣基督的爱当中所结出了一个果子。他不再定睛自己的苦难了，定睛自己啊，我为什么这么啊，这嫁到这样的人？哎，不是啊，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要成为他先生的祝福，虽然先生犯了罪，但是我要把他带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爱，那个就是蒙神大爱的。好，第二种人呢？第二种人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就是那效法者。好，就是跟随耶稣的跟随者。那什么是跟从者呢？你觉得什么是跟从者？什么是跟从耶稣、效法耶稣的那些人呢？什么是跟从者？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故事啊。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要快结束的时候，对不对？大家记得啊，第四章快结束的时候，有耶稣出来传道啊，对不对？他在加利利啊，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啊，然后他医病啊，赶鬼啊，甚至死人复活啊，那瘸腿的起来行走，耶稣治好了很多的人啊。当下是这样子，不是？当下有许多人啊，从加利利啊、底加波利啊、耶路撒冷、犹太，甚至约旦河外、约旦河西边啊，对不对？甚至都来怎么样？怎么样跟着耶稣啊？哈哈哈哈！太好了，这里有一个，真的是至少神人啊。那很多的那个医病的神迹奇事啊，太棒了！我有这个难处，我是要来让他得到解决，我也来看一下。这些瘸腿的起来行走，多棒啊！那些是跟着的人，跟着跟从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了，这是跟着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来教会是来观看的吗？我们是来看一些一些事情的发生的吗？这些事情也是好事，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不一样。当我们进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耶稣怎么样？耶稣看到这些人呐、看到这许多人呐、神看到我们许多人呐、就像在那个墙外面，刚才读到，在那里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呐、而且看到我们的心呐、耶稣就上了山了，他就在山上坐了下来呀。门徒怎么样？这里当然没有翻出来。门徒当然也上了山了，也上了山，来到耶稣的跟前了。耶稣就开口，开始教训他们。所以有人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就是门徒啊，他们门徒就跟，不只是跟着啊，这个是跟随着耶稣来到那个山上的，那个爬山还不容易啊，对不对？那个肚子可能还很饿的，哇，这个以色列这个太阳就像这里一样，中午很热的，但是他们跟随耶稣就上了山，就坐在耶稣的门前，耶稣要来教训他们，就是说他们要领受耶稣的教导。所以这群人是什么？所以跟从的人，那些效法耶稣者啊，一定就是愿意接受受教的门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基督徒这个名字的来由，原来意思是小基督的意思啊。什么是小基督的意思啊？就是基督的 copy 一样啊，对不对？你儿子女儿，我女儿长得像我，好像 copy 一样，对不对？跟耶稣一样，那个叫门徒啊，那个叫基督徒啊，那些跟从者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今天也要做耶稣门徒，但是我们绝对是一个受教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我们在听啊， 我们也听了很多，对不对？哦，星期天也听，也听那个录影带啊，那个现在网上也很多听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一个受教的心？还是星期天来到这里主日的时候啊，当牧师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牧师今天要讲什么啦，是不是？啊，就是要叫来参加祷告会小组啦，对不对？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说在受教的时候不只是在知识上面我们在那里读经，而是将我们所读的神的每一句话语真正的领受跟吃进去啊，落实在生活里面啊。弟兄姊妹，第一一定要来受教，来受装备啊，这是受教的门徒啊。那耶稣教导他们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吗？耶稣教导他们什么东西啊？还记得吗？记得啊，后面耶稣就是登山宝训了，上了山了，就是八福是开始啊，这八福我也太熟悉了，这些门徒啊，听了以后哦，可能也已经是滚瓜烂熟，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宪法的宪法啊，登山宝训是基督徒的这个宪法，宪法的最基本的那一部分呐，那一个基本版呐 ，basic。Edition, 最基本的基本版，但是我当你在读这些的时候，我们真正是一个虚心了吧？我们是哀悼的了吗？我们是温柔的吗？我们饥渴慕义的吗？这个是我们跟神、跟天国的关系啊！我们真的是连续人家了吗？亲信和使人和睦吗？就是我们是活在爱当中，是走出去爱人的那一个，我们而且愿意为义而受逼迫啊，不会抱怨了。这是天国要属于我们的啊，弟兄姊妹。这八福要从我们生活当中完全的活出来，只有借助神的爱，借助我们生命被改变，是一个真正受教的人啊，受教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辈子要做的功课，这是做一个这个 introduction， 你要回去去看啊。好，那到底是什么是跟从的意思呢？到底什么是跟从的意思呢？我们看到有一群人跟着耶稣啊，他是在那里看神奇奇事，是非常的好，他们也得到了医治，得到了供应，对不对？他们也得到好像很满足。但是到底什么是跟从啊的意思啊？让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啊，他在那里呼召西门彼得，对不对？安德利这两个第二first two 嘛，前两个被称啊，然后那个。耶稣跟他们呼召他们，他说来跟从我，他们做了什么事啊？他们就立刻舍了绑跟从了他，立刻舍了绑跟从。这是一个，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呼召另外两个雅各还有一个约翰，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也立刻舍了船了，别的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什么是跟从的意思？跟从绝对是一个动作嘛，对不对？跟从绝对是一个动作的，是有一个 decision， 是有一个决定的，那一个决定要带出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动作，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是什么？跟从耶稣必须要离开，必须要舍弃，就像西门彼得跟安德利一样，舍去了那船，船对他们太重要了，我是打鱼的，没有船我怎么打鱼啊？我离开这船，这个船是我习惯的，我都知道怎么打鱼，你现在我不在这个船里面，你叫我去哪里啊？这个就是要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离开我们的安乐院啊，离开那一个所谓我很习惯的那个生活的方式啊，我们要有所舍弃的。当作为一个跟从的，这是要行出爱的一个很大的条件啊，没有真正的愿意舍，愿意离开，甚至是离开啊我们的那一个生命当中的那个软弱啊，那个脾气啊，那一个不讨神喜悦的那个生活的习性啊，要离弃，要舍去，把它放下，我们才能跟随耶稣啊。另外跟随耶稣要是什么？跟随耶稣就像那些门徒呼喊耶稣，拉比啊，你在哪里住啊？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一天他们就跟耶稣一起同住。什么叫同住？什么跟拉比同住啊？在犹太人 这个文化当中，如果你称那一位是拉比的话，他就是你的导师，他就是你的 mentor， 就是说他成为你的师父，就是说你跟他同住，而且呢，他做什么你就跟他一样做，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跟他就变成要一模一样的，这个叫同住啊。所以当我们愿意跟从耶稣的时候，不是星期天来跟从啊，不只是祷告会来跟从啊，小组来跟从啊，主日学来跟从啊，在敬拜当中来跟从啊，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与耶稣同住的，就是耶稣所想的成为我所想，耶稣所看见成为我所看见，耶稣所说的成为我所说的，他所做的也是我要去做的，这个叫跟耶稣同住，这个是跟随啊。没有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个更新的话，没办法行在爱当中，没办法，只能可能是人的爱，没办法是耶稣的爱。而且跟从耶稣是要见证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也讲到啊，那跟随约翰施洗约，听见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在说啊，这是弥赛亚，神的羔羊啊。所以啊，安德烈、西门彼得他们怎么样啊？那个安德烈就找他的那个哥哥西门了，他说：“我们呢，看见弥赛亚了，就是看见那基督啊，看见那基督。”然后将他的哥哥就带到基督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跟随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活出爱，当我们那里去关怀，当我们愿意去教导那些人，那我们愿意去召集那一些新人或者是弟兄姊妹的时候，或者我带着一个爱心去关怀他，帮助他一个解决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的是谁？是指的是我的能力，还是知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啊，将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我跟你说，今天为什么很多教会有这样的问题，一有事情发生的话就分裂，就崩溃掉了，因为没有将人真正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是带到了人的面前。所以当那个人跌倒的话，整个教会就跌倒。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目则专注在耶稣基督，我们的见证则见证我们的神，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给耶稣基督的。这是真正的跟从啊，这是爱所结出的果子。而且跟从耶稣要必须要跟从到底啊！当耶稣快要上那个拿十字架的时候，我的血我的肉是可吃的，就是我要死了。慢慢那些跟着耶稣啊，甚至是在跟从耶稣的人啊，开始看到耶稣不是我所期待的那一位啊，耶稣不是要来解决哇我们从罗马人的控制当中被解救出来啊，哇原来 耶稣你要上十字架的那一位。那些人就慢慢的退去了，没有再跟从耶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困难，疾病甚至是死亡，面临死亡，但是我们要没有这样一个心智，说不管情况怎么样，环境怎么样，难处怎么样，我是要跟从耶稣到底。门徒怎么耶稣问十二个门徒说，这些人都走了，你们也要去吗？你们要离开吗？但是西门彼得这个圣灵在那里充满他，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只有耶稣可以带给我们永生，只有耶稣是通往父神的那一个道路啊，真理生命啊，只有借助耶稣这一个门啊，我们可以进到那天国啊，那天堂啊。弟兄姊妹，只有耶稣，只有跟从到底。弟兄姊妹，幕后的日子会很困难的，但是我跟你说，只有跟从到底真正会得救。可能说我讲得很夸张，当我们没有跟从离开耶稣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没有永生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跟从啊。当我们这样愿意跟从的时候，当耶稣在最后啊，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跟门徒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耶稣为他们洗脚啊。这些门徒立下了心志，要跟从耶稣一辈子啊！ 愿意花上代价的跟从耶稣。耶稣到最后做了什么事？管餐的时候给每一个门徒洗脚。啊，你知道在以色列地很脏的，我现在有皮鞋，那个时候没有皮鞋穿了，鞋很脏的。第一件事，你进人家房子要洗脚啊，吃饭前洗手间洗干净。耶稣心甘乐意为这些门徒洗他那个肮脏的那个脚，而且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为父子啊，叫我为主啊，是不错啊，我是你们的主啊，你们的父子，常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想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当我们要活出爱，当我们要行出爱的时候，我们就是照着耶稣的榜样，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洗脚就是说，我接受他，我愿意接受他，不管他是怎么样，不管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不管、哦、他今天的真理还有没有清楚、哦、不管他还是那样的软弱、哦、不管他甚至在背后可能要指责你，或者要讲一些、哦、乱七八糟的话讲。但是弟兄姊妹，耶稣说，我为你们做了榜样，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照耶稣所做的彼此洗脚，彼此接待，彼此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相爱。甚至如果他还没有那么爱我，我也心甘情愿的为他洗脚。那个脚是肮脏的，那个脚 是很臭的，但是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这个就是行在爱当中，这个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那一个榜样，他愿意为我们舍了自己。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好，这个标题把它再改一下，就是我们也愿意舍了我们自己，好不好？当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因为他爱我们，作为那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啊，献给神啊，这是凭爱心行事，就是要活在爱当中。耶稣为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榜样啊，那供物跟祭物是什么？好，五大会吧，燔祭，很快了，代表耶稣对神的完全的那个专一，那一个委身 devotion 献给神。素祭代表耶稣他的品格的完美，他完美的品格，没有任何的缺陷的那个品格，神的儿子。那平安祭，耶稣让罪人呢、啊，我们这些人呢、啊，跟神可以有一个和好，而且那赎罪祭、赎愆祭，就是耶稣站在罪人的地位上面呢、啊，为我们而死啊，担当我们的罪。当神天父看到他的独生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神看到我们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只要我们真正愿意敞开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的爱，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也是舍了自己，就作为那清香的祭献给神啊，跟耶稣一样，那专一，那委身，对神的专一，对耶稣，对神的专一，对神的委身，愿意来服侍他，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而且我们愿意在品格上面，真的是愿意，那过去的不生气，那一个老我，那一个自大，那一个脾气完全脱去，就是上次所讲，穿脱去旧人，穿上了新的，我们的思想意念完全的被翻转，被更新，我们长大成熟，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成为 peacemaker， 在人当中不是讲一些、啊、让我觉得很爽快，但人家听了很难过的、哦、那种还是在人中间做一个和谐啊。什么叫和谐？我们说什么叫做盐啊，下次我要做光啊，做盐，什么叫做盐啊？盐干嘛？调和啊。所以耶稣说，你那个盐如果没有咸度的话，丢掉了刚才。所以我们都要做盐，做盐就是做调和啊，盐放得正好啊。好，昨天哎，烧一个 pokoki 啊，放一点盐，哇，那个味道更棒啊。哦，否则太甜啊。哦，盐就做那个调和的工作啊， 然后我们心里面很爽快，对不对？就是那个和睦，使人和睦，而且就是我们像耶稣一样站在那破口，站在那破口啊！什么叫站在那破口？刚才张老师已经讲了，那金鸿传道啊，我把它再 repeat 了一下，再重复讲一下。这他上个星期晚上讲，站在那破口，站在那破口，就是那一个妈妈，那个孩子不乖呀、啊，不乖呀、啊，妈妈要打那一个孩子了，是不是？啊、哦，要打。哦，那个妹妹啊，那个妹妹说，哈。太棒了，姐姐真的是不乖呀、啊！姐姐常常是欺负我的，那给她打50下，解掉一下好了，好不好？打。妈妈听了怎么样？心里很难过啊，到底要打谁啊？是不是？但是，哦，有一个妹妹啊出来了，好、啊，哇，张老师的小女儿出来说：“妈妈，不要打姐姐了，姐姐好可怜呐、啊，你要打就打我吧。”我站在姐姐前面让你打，打个爽快，屁股给你打也可以，是不是？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站在破口为我们而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成为那站在破口的人，不是指责了，不是去辱骂了，不是心里有苦毒了，哇，我受伤了，而是站在那一个破口，为那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甚至是国家这个城市所发生不少神喜悦的事情，我站在那一个破口说，神啊，我是军政的祭司，你已经给我这样的一个身份，给我这样一个责任，我就站在这个 gap 这个破口，甚至是教会的破口中间，我来为他们来认罪悔改，神啊，求你来赦免。当我们这样起来，凭着这样一个爱心站在那一个破口的时候，神的怜悯就降临了，神的怜悯就降临。我常常在想啊，加州怎么还没有大地震啊？已经超过了，你如果去看一下韩国人的祷告你就知道了，你一定早晨某一天早晨你就去啊，去看他们怎么祷告，怎么在神的面前站在那个破口来呼喊呐、啊，你就知道啊。神 delay 了 ，postpone， 神就 delay， 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说耶稣，你可以来改变我们，圣灵你可以来更新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上的工具，可以成为那爱的工具，你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走出去冲破那一个安罗窝，我要走出去，要来爱，好不好？我们要结束在这里，请敬拜团上来。在17世纪的时候，在法国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劳伦斯，就劳伦斯弟兄，应该你都有听见过吧？有没有听见过劳伦斯弟兄？有啊、哦，与神同住啊，哦，与神同在那一个操练啊，对不对？他是一个小子，没有名的，甚至没有连麦克风都没有拿过的，没有站在这个讲台上面的一个弟兄。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为了充饥他去当兵了、哦、有饭吃嘛。但是他18岁的那一年，为什么我们年轻人这么重要？不管年轻人怎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生命的阶段当中，神都看为非常的重要，因为神要在我们每一个阶段当中，就像神塑造劳伦斯弟兄一样，在他18岁的时候，那已经是冬天的时候，他在那里寻求神啊，他在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我的生命好像是那样的枯干啊，我的里面没有爱啊，我的里面没有饥渴啊。就在那个时候，冬天的时候，在法国当然是很冷，神让他看到他面前有一棵树，是一棵 physical， 那棵树是在他面前的， 那一棵树没有叶子，因为冬天叶子都已经早就秋天的时候已经掉光光了，好像那一棵树是枯干没有生命。但是神跟他启示，那是神的一个启示，神让他看到冬天是要自足的，冬天是要过去的，春天就在冬天之后，当明年春天来到的时候，这一个同样一棵树会长出那叶子啊。可能刚开始是一点嫩芽，那一个看叶子慢慢的会长大，那一个叶子会成熟，那一棵树会长成非常的丰满啊。神让老人是看到，神今天也让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要行出爱，当我们要活在爱里面的时候，神已经要带领基督徒丰收教会从那一个冬天的季节，就像劳伦斯弟兄所看到的那一棵枯干的树的冬天的季节，要进到那春天。是不是这两天已经立春了？是不是立春了？进到那春天，因为春天带着希望，因为春天里面那叶子要长出来，那就是生命的果子，要在基督的丰收里面，就像劳伦斯弟兄所看到他的生命被改变一样，我们也会长出来。但是神给劳伦斯弟兄有一个极大的渴慕，从渴慕开始，从渴慕开始来渴慕他，以至于当他从军以后，他要寻找前面的工作。他是一个弟兄啊，他是一个弟兄，但是神把他送到那些服侍宣教士的那些一个场所，成为一个厨师啊，一个手脚非常就像我一样出汗的，那个时候他要去做一个厨师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给劳伦斯弟兄的一个挑战，就像耶稣在看我们一样说，出来了，来呀，走出你的 comfort zone 啊，走出你的安乐院啊，劳伦斯弟兄，走出你那一个好像你可以做的那一个事情，你觉得是很顺手的，就像那西门彼得安德利一样，要抛弃那一个船啊，那把他忙要舍下，要离开，要进到神给你的一个新的命定的呼召里面。今天神也在呼召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神要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季节，这是一个新的呼召，要需要我们有一个新的顺服，就像劳伦斯弟兄一样，那一个顺服。当他在这样的顺服当中，神将那一个对神的渴慕在他里面越来越增加。他在烧饭，他在煮菜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祷告神的同在，在他的生活，在他的这些工作，在服侍当中，以至于成为他在每天每时每刻成为一个与神有一个非常亲密关系的一个心腹弟兄。弟兄姊妹，以至于他是一个好像小人物，但是他与神同在的那个小本子啊，人家跟他谈话记录下来，加上他写的一些信啊，从十七世纪啊，从他去世以后1692年开始，从法国开始传到世界各地，成为众人的祝福， 从成为耶稣基督的爱，借着劳伦斯弟兄在他的生命里面送到了世界各地。他是一个活在爱当中的人，这需要我们的渴慕，这需要我们的顺服，这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拉住的耶稣基督啊，在我生活的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这需要我们舍下，这需要我们放弃一些，这需要我们需要离开那一个 comfort zone， 来到耶稣基督的呼召里面，这需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将我们自己当作那清香的祭献给神，那一个委身，那一个专一，那一个愿意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愿意成为传递神的爱的和平的使者，我们愿意站在所有的破口当中。劳伦斯弟兄他说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来到神前既不需要艺术，也不需要科学，但是需要一颗坚定的心，那一个 determination， 那一个坚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的知识，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那一个坚定的心说，神啊，将从你那里领受到的知识进到我的心里面，让我生命被改变，可以来献给你，就是决心将自己献给他，他单单，我们单单为神爱我，单单的来爱他。这是我们劳伦斯弟兄，这个是他活出爱的一个秘密。他说我们不应该厌倦为神的爱做一点小事，因为他并不在意，因为我们的神并不在意我们工作的大小。当劳伦斯弟兄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将一个掉下的菜捡起来放回到卖主的菜篮子里面，这个小小的动作我是为神所做，为神的爱所做，因为我们的神不在于我们工作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坐在神的身上，行在神的爱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那一个小子？你有没有看见那一件小事？但是在神，他不在意我们做什么，他在意的我们是愿意行出他的爱来。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就要结束到这里，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这个星期里面再一次在冲击我的生命。对不起，我要用再用一两分钟的时候，圣灵说要把它交通出来。在五年前，也就是2013年的时候，在 Fullerton， 我不知道你没有去过 Grace Church， 韩国人的 Grace Church， 那个堂非常的大，我不知道可以容纳2000人、3000人或者4000人，有楼下，有楼上。那是几天的特会，是一个中国人、华人的特会。有一位主要的讲员，他从东南亚来，我也忘记是什么国家，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也忘记。 早晨的聚会结束，吃了中饭，也有下午的聚会，当然有晚上的聚会。在下午聚会的时候，那一位讲员他忽然说，他叫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会堂楼下都没有坐满，楼上根本是空的，也没人。当然去参加特会的就是像你跟我一样，有这个渴慕，有一个追求，需要再一次被充满，不只是被神的爱充满，被圣灵大大浇灌充满。但是那一个讲员下午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弟兄姊妹，你们都是爱神，你们都已经被圣灵充满，你们都已经在神的知识上面已经领受了很多。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不会再出现，因为你们已经吃得非常的饱。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你看看那些空的位置啊，楼上都是空的，楼下还有很多空的，每一个空的位置就是在你们 Orange County LA County 一个世上的灵魂，一个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神的爱，有需要你们的关怀的，好不好？今天下午我们聚会就到这里，你为这些空位置不只是来祷告，你为这些空的位置今天下午就出去寻找那些世上的灵魂，去打电话给那些需要的人。晚上没有坐满的话，他说我就搭飞机回去了，因为那里还有更大的需要。这个星期我在思想我们要活出心在爱里的时候，神就再将这一件事情，五年前发生的事情再来冲击我。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起来啊，我们也需要啊，拿起我们的电话去询问啊，去寻找啊，要走出去寻找那些需要的人，将神的爱送给他们啊。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在想，当然主办单位非常的紧张啊，留住他，看住他，把他关起来啊，这个讲员晚上不在怎么办。我也在想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晚上我们进到会堂的时候，楼上坐满了人，楼下也坐满了人，这是一个神迹吗？这是一个爱，因为有一小群人他们回应了那一个呼召，可能是63%的回应了那一个呼召，愿意去寻找，愿意去走出去。整个会堂楼上楼下坐满了人。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唱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如何活出爱来？我如何行在神的爱当中，成为造就别人的人？好吧，我们起立，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 山高，比海深， 看不透， 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是的，主啊，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家人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 resolution， 有这样的 determination 跟决心，说神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神灵啊，求你来更新，来改变我们，神啊，将你极大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要涌出耶稣基督的爱。主啊，我们要活着为你，主啊，我们真的要行在你的爱当中，主啊，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你有更多的渴慕，更多的亲密，让我们栽种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就像枝子与葡萄树关系一样，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作为那清香的祭献给我们的主。主，让我们彼此的相爱，让我们活在爱当中，让我们来关怀，让我们来真的是看到，找到那一位缺乏的小子，那位需要的小子，哦，那些失丧的灵魂，让我们愿意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安乐院，来为你来奔走，与你同行。谢谢主耶稣，你今天深深的与我们这样的同在，我们愿意更多更深的来爱你，祝福你的儿女。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同在，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